好，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地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等部门，逼催着他们必须地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立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各项指标被不断的加码。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预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的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的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作为亲密的战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对党中央的决议，周恩来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急躁冒进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的会议总结时，对即将实施的计划，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冒昧的前进的计划。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一时期周恩来着重担心的问题。1月30日，借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了这样的担心：我们应该啊，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呀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周恩来的风格是既保守的，又是反对盲目冒进的，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的明显。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 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适时求是。会上，周恩来以稳妥的想法给国务院组成人员解释了毛泽东的提法。毛主席说，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得长一些。他进一步的告诫大家，不要光有看到火热朝天的一面，火热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嘛，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接着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那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是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是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促使我们更好的努力呢。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各部门定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2年的年度计划，都要适时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于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滑铝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会后，国家纪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这种压缩指标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在促进。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做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5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5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至于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 国家纪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在这种情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的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的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5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是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5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等问题的讲话。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它将有利于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嘛，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可以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有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4月25日至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地在国务院系统做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2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我召开国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然坚持意见。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银联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由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的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找到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了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火热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的高涨，反而给予降温呢？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由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8-9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为真正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他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作出安排，会议从本日开始每周开3次到4次，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7个研究体制问题的小组。以上7个研究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守道、薄玉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定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 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预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地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发展生产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虽然报告也表示1956年的预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是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的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向前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嘛。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明知道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应。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定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一段情要漫长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

北京时间22点整。